鲁迅杂文集《热风》随感录35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，常常听人说“保存国粹”这一句话。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，一是爱国志士，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。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个个藏着别的意思。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的意思，大官说保存国粹是叫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。现在成了民国了，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，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哪一流人，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。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。什么叫国粹？照字面看来，必是一国独有、他国所无的事物了。换一句话，便是特别的东西。但特别未必定是好，何以应该保存？譬如一个人，脸上长了一个瘤，额上肿出一颗疮，的确是与众不同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，可以算他的粹。然而据我看来，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，同别人一样的好。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，又何以现在遭到如此情形，新派摇头，旧派也叹气。倘说这便是不能保存国粹的缘故，开了海禁的缘故，所以必须保存。但海禁未开以前，全国都是国粹，理应好了，何以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，古人也都叹气。倘说这是不学陈汤文武周公的缘故，何以真正陈汤文武周公时代也先有桀纣暴虐，后有殷顽作乱，后来仍旧弄出春秋战国五胡十六国闹个不休，古人也都叹气。我有一位朋友说得好，要我们保存国粹，也许国粹能保存我们。保存我们的确是第一义，只要问他有无保存我们的力量，不管他是否国粹。随感录35结束。